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

常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

对我没有说话，但已暖透我是爱意，是你双手。多尽美丽故事，却似是像童话。此刻多陶醉，多温馨怀里，我与你共行。风雨天也不改，患难已共。无论那日那地，痴心不变。做错，这世界便无意义，便灰暗。多尽美丽故事，却只是像童话。此刻多陶醉，多温馨怀里，我与你共行。愿这快乐片段要永在浓情中，你给的盟约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晚上七点了，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。我回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。